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7集，娶你二。傅修仪带着侍卫离开了，他走后，裴朗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来。这个看上去温和，最多有心计的皇子，竟然也有如此狠毒暴力的一面。只是最后傅修仪问裴郎的那句话，却让他忍不住苦笑起来。沈家人重情重义，这不假，可让他办事的人却是沈庙。沈庙重情重义，那只是对沈家人而言，除了他的亲人朋友，旁人在沈庙眼中怕是一点儿也不重要。至于傅修仪说会不会来救他，裴郎觉得应当不会。且不说沈庙有没有这个本事从定王府里捞人，还是从最隐秘的地牢，当初沈庙要他潜伏在傅修仪身边做一枚暗棋的时候，就应当会料到会有这么一日。沈庙早就知道，一旦被傅修仪发现，裴郎的下场一定极为凄惨。可是，他还是这么做了。李治知道沈庙不会来救自己，可裴郎心中竟然会有一丝隐隐的期待。他也说不清对沈庙究竟是什么感觉。最初的时候，沈庙用流萤来威胁他，裴郎的心里甚至有几分厌恶。他讨厌被威胁不受控制的感觉，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的，竟然真的将自己当作是沈庙的人了，会为沈庙担心，尽心尽力地做好一颗棋子。裴郎自己都无法理解自己的做法，他想大概上辈子欠了沈庙什么，这辈子才会一直跟着他转，几乎连人生也被改变了。负责对他用刑的侍卫又来了，裴郎抛开心中的念头，开始承受着新一轮的折磨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瑞王府中火龙和夜莺正坐在树上嗑瓜子儿。夜莺问道， 季老板和高公子到现在还没出来，是要守着塔牢过多久啊？ 火龙吐出一口瓜子壳说道， 我估摸着主子根本就是把这事给忘了，主子这些日子都在外头奔走，哪有心思顾得上旁人。听闻大梁宫里又来了信儿催了，主子大概是想早些办完这些事回宫吧。 话是说的没错，可是季老板一直待在塔牢，风仙当铺那边的消息怎么办，会不会耽误事儿啊？ 火龙白了夜莺一眼， 风仙当铺是赚银子的，情报嘛，自然有墨雨君的人报给主子。再说季老板自个儿关注的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事，哪就有什么正事了，瞎操心。 夜莺一听，顿觉同伴说的有道理，就说， 你是我那么多干嘛？ 世上有些事情就是阴差阳错，有时候那么一小点的改变，就会连累着整个事情的轨迹都发生变化。风仙当铺临江仙楼上的书房里，书桌角落已经堆了厚厚的一摞信，大约是无人整理都蒙上了一层灰尘。而压在最下面的一封信，信封上赫然写着三个字，定王府。定王府中因为此事而有些许动作，就更别说太子府了。文惠帝有心将人情给太子，让太子和黄甫浩打好关系，因此黄甫浩来太子府几乎是大摇大摆的，不必偷着，不被人发现。只是来太子府上与太子究竟说的是什么事，却不是文惠帝能够管得了的。太子给黄甫浩斟了一点酒，笑道， 方才本宫的话黄甫兄弟以为如何？ 黄甫浩一笑，不说答应，也不说不答应。 哼，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好，坏人全让本宫做了。 你倒落得个美名，还抱得佳人归。 太子也不倒，跟着一笑。 君子有成人之美，若是可以，本宫倒是乐于见到沈吴小姐做你秦国的太子妃，可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 秦国皇帝可还没有心大到娶别国臣子女儿给自己的太子，太子妃的名头不只代表着一个女人，还代表着这个女人家族的势力，最好是能够帮助到太子的。沈妙作为名旗人帮不了皇甫浩，更不用说沈信也舍不得眼巴巴地将自己的闺女儿嫁到秦国去。皇甫浩摇头， 急什么，本宫又没说要夺人所好。不过 他看向太子， 本宫可不是个成日就喜欢做好事的人，更何况要拿上自己的名声做好事，要是之后沈将军记恨上本宫，本宫也很是难办的。 太子一听就笑了，这皇甫浩也是个明白人，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利益。名声这东西在明旗可是一点用也没有，更何况要沈妙嫁过去也算不得什么作恶多端的大事儿，只是一句话的事儿，就能让文惠帝和太子一起欠皇甫浩一个人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当然这欠下的人情要如何来交换，文惠帝不知，此事是太子的主意，就端看在太子心中这门亲事有多重要了。 皇甫兄可是有什么困难？ 太子笑问道。 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要让你见笑了。 皇甫浩叹了口气，做出一副犯愁的模样。 哎呀，虽然我是秦国太子，可是平民尚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更何况本宫。父皇待本宫极好，可是本宫的几个兄弟却不省心，若是有一日兄弟们与本宫起了争执。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太子一眼， 那时候还请助本宫一臂之力。 太子先是一愣，随即心中大骂皇甫浩狡猾。夺嫡的事情每个国家都会有，尤其是皇子众多的国家，可是皇甫浩的意思就是，倘若有一天秦国皇室内斗，皇甫浩夺嫡的时候，太子必须助他一臂之力。一个名旗的太子如何相助秦国太子夺嫡呢？那就只有借兵了。皇甫浩果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呢。皇甫浩见他犹豫笑了。 你在犹豫什么？本宫和如今帮你做的这件事情不也是一样吗？ 太子一个机灵看着皇甫浩没有说话。倘若这一次能成功，沈妙嫁给他，沈家就和他太子府绑在一块了，有了沈家这个助力，太子的实力只会大增，在夺嫡中会增加一门重要的砝码。如今皇甫浩帮他，不就是帮他夺嫡吗？这样一来，似乎皇甫浩开出的条件也没有那么的不可接受了。毕竟于这件事上他所得到的更多。太子心一横说道， 好，皇甫兄这回拔刀相助，日后本宫也定然不会袖手旁观。 皇甫浩这才笑开，与太子又推杯换盏了几回后说道， 不过你真的要去沈庙？ 他瞧见太子疑惑的表情，解释道， 哈，当初在朝宫宴上，本宫看那沈庙不是个软性子，只怕烈得很，你就这么有信心将他驯服？ 哎，这算什么？ 太子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， 性子再如何烈，她都是一个女子，只要是女子，一旦嫁了人，那点性子就收起来了。不瞒你说，太子妃当初到东宫时还要性烈，到现在还不是对本宫千依百顺。女子嘛，花点功夫哄哄就如同猫儿一样，最后 还是会温顺的。 黄甫浩闻言不再说什么了，心中却是有些嗤之以鼻。明安公主的死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谜，可是黄甫浩总觉得此事和沈庙脱不了干系。后来他和傅修仪之间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人利用了，到现在傅修仪反而要对他刻意的保持距离。沈家不普通，沈庙身后似乎也有人在指点。太子实力固然不弱，不过遇上沈庙还真不一定就能够稳赢不输呢。只是这些对黄甫浩来说却是无关紧要的，他也乐得看戏，因此笑了几回后又和太子把酒言欢起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